刀将那草草这把雨猎手，我扭转回身走抬头将军就忘记。 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

刘彪大胆取身，孙家庄何也离刀枪，而命将人头胡乱丢，以何与别人刘公道当相拥，常在衙门，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臣叛徒身，我家事不专丧你待奔现，取一起那高道名称送你祭文，超出儿子们一那魂，叫衙役将人犯待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